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Pouring rain on a crowded subway train, when I'm just about to go insane, you make it go away. Monday morning in a traffic jam, and I'm gonna be late again. The world is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 I see you smiling there, know that it's gonna be okay. Wherever.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10号11:32的5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听着非常欢快的歌曲呢，特别适合几个朋友啊，开着这个非常大家心仪的车辆，走在异国他乡的道路上啊。说到异国他乡呢，很多朋友说，哎呀，异国他乡显得很凄凉，不是，异国他乡只是一个地域的问题。今天呢，如果您是自驾的爱好者，又对巴尔干半岛这片神奇的土地感兴趣的话，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真的是线上线下都是达人的朋友，而且他在德国旅居生活了大概是11年的时间，是德国通。当然，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巴尔干半岛的分享，现在的他呢正在从事跟旅行相关的工作，他就是来自于去哪儿网的还有一个超级机构，跟我们说一下后莎莎。 大家好，我是去哪儿聪明旅行家后莎莎。 去哪儿聪明旅行家后莎莎，欢迎光临是我们的节目啊。 谢谢。 说到这个后莎莎，其实我们在之前进直播间之前聊天的时候说，您去过几个国家？去过了20-30个了。 20多个国家。 哇，让人羡慕的履历哈。为什么说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呢？就喜欢旅行对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在德国留学嘛，然后假期非常多，大概可能上半年，然后放假放半年，就是各种节日都会放假。就是大概就是2周起的假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找一找廉价航空的机票，然后说走就走，因为拿着申根签证嘛，所以就差不多把欧洲 都转遍了。 对， 其实让人特别的羡慕哈。现在已经开始就是旅行工作了，也没有那么多假期了哈。 对不对？ 但是时常会翻看自己的出行的履历本的时候，或者护照的一些盖戳的签章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非常的宽阔，对不对？ 没错。 说到巴尔干半岛，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到底它包括很多的国家。 国家和区域， 对 不对？今天我们主要介绍哪几个国家呢？大概？ 今天我们主要可能介绍的是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进四强的球队， 对，恭喜克罗地亚， 恭喜克罗地亚！ 虽然德国没有进吧，但是还算是欧洲，现在是欧洲杯嘛， 欧洲杯了， 对，所以我也觉得也还好， 还好吧？ 对，可以接受。会说克罗地亚，然后还有黑山共和国，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比较有争议的科索沃。 对，大家听到这三个国家呢，也许对克罗地亚比较熟一点哈，黑山比较熟一点，科索沃一听我不去那个地方， 对， 就有很多的疑问。那这趟我们的后沙沙跟他的朋友一起去自驾的行程到底如何让他印象深刻？因为去过了20多个国家，找出这一页来跟我们分享，肯定有印象深刻的部分，对不对？那让我们的后沙沙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好朋友呢，稍事休息10分钟哈，10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后沙沙精彩的关于巴尔干半岛的分享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我们出去玩呢，天气很重要。如果最近有到北京来玩的朋友呢，关注北京的天气呢，本周北京继续桑拿，市气象局称近期无大到暴雨，本周呢前期高温将暂时中场休息了，没有那么炎热，但是由于降水很频繁，闷热感比较明显，本周后期就是周三周四周五了，气温又将强势反弹，就考验我们的这个精神和体力哈。针对这两天网上流传的本市近两天有特大暴雨的传闻，北京市气象局在官微做出的辟谣，近期北京并没有什么大暴雨。但是气象部门说呢，目前北京正处于高湿气象环境当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一阵弱的气波呢流动也容易引起局部的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因此气象部门建议市民出行时最好随身携带雨具。那本周呢周前是高温中场休息哈，周四之前了解一下新的温度哈，北京最高气温预计在30度左右，但降水频繁打卡导致相对湿度很大，给人的闷热感比较强烈，周后期气温将强势反弹，预计未来的3到9天，大家算的时间，今天是7月10号，未来3到9天可以达到19号这样一个区间当中，本市最高气温是26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气象部门也是建议市民朋友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第二条来自于慕田峪的事情哈，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安全永远第一，标题告诉了我们2到4名外籍的游客被困慕田峪，好的是已经获救了。上周五的中午，怀柔支队接到报警称4名加拿大籍的游客被困慕田峪长城，而且有2名女士中暑，其中一人腿部浮肿，支队立刻调派1车7人赶赴现场，负重上山搜索4个小时，将被困人员找到了，送上了饮用水，及时的接触药品，短暂休息之后，救援官兵搀扶被困人员，又进行4个小时返回了山脚之下啊。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当得知这个4个人为加拿大外籍游客的时候，而且只有1个人会说简单的汉语，根据报警人描述，他们是从慕田峪长城上山游玩，为了欣赏美景，从慕田峪穿越箭扣的野长城，大家注意了吗？野长城，由于山路崎岖，加上有人受伤，行动不便，才报警求助的。下午3点左右，消防队员才到达西栅子村的山脚下，而且携带相关的设备。由于山区降大雨，且伴随大风天气，给救援工作造成了困难啊。终于在耗时1个小时之后找到了被困的人员，而且4个小时之后呢，我们被困者被安全护送下山，好在是万幸没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哈。怀柔的消防提示大家说呢，一定要照正规的旅游景区游玩，切勿穿越未开发的野长城野山，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天气变化，带足饮用水、食品、充电设备，万一发生险情及时报警求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倡导绿色出行安全第一，一定要高高兴兴到达目的地，安安全全返回自己的家园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亲子的家庭会有一个游学的模式哈。第三条告诉我们，少年纳达慕家庭亲子活动回归了，创造全新的研学旅游新模式。 时至七月，学生们纷纷开启放假的模式，终于可以休息了啊！亲子游市场迎来火爆的期间。近日呢，由中青旅联合联手内蒙古众信国旅共同打造的“少年那达慕”亲子家庭活动第二季已经与呼和浩特市启动，受到了不少亲子家庭的关注啊！那延续第一季的理念，在积极响应国家对素质教育导向的同时，结合内蒙古独特的文旅资源，创造一种全新的研学旅社啊旅行，让城市当中的孩子们来到草原，体验不一样的成长环境，在充满趣味和挑战的草原生活当中，获得全新的历练与成长的启示啊。而且呢，大家在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民族的文化、美食和男儿三义等内容的体验，更有看不见的，比如说我们觉得团结、友好、勇敢、孝敬等精神的养成，在这样一个体验活动当中，尊重自然、尊重文化、尊重长辈，是参与该活动的青少年们获得的宝贵收获。时间来到11点40分的52秒钟，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一个片花之后来关记国际的部分。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11点41分的29秒钟，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刚刚前三条来自于国内，后两条来自于国际。我们老说恶劣的天气会影响出行，如果十分恶劣的话会影响人身的安全。日本大范围的连日暴雨带来河水的泛滥、城市被淹以及泥石流塌方等次生灾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死亡人数正在不断的攀升。日本政府8号上午紧急成立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会议。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表示说呢，目前仍有很多日本的国民无法确认安全，他要求相关的部门全力做好搜救的工作，同时要求向灾区提供充足的物资，确保避难所的卫生条件等等。因为天然的灾害呢，其实日本政府已经组织向警察、消防、自卫队以及海上保安厅等多个部门投入了大概5.4万人，41架直升机全力展开救灾的活动。日本自7月5号以来呢，持续大范围的普降暴雨天气，部分地区暴雨的降水量创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日本气象厅预测，西日本和东日本地区8号连续持续雷雨天气，很多的地方呢8号上午发布了大雨特别的警报，呼吁居民们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戒。截至目前，日本共有11个府县发布了大雨特别的警报。那目前想要去日本游玩的朋友可以推迟一下自己的假期啊。最后一条来自于一个提醒注意安全的问题哈。近日暑期旅游的旺季来临，外加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普吉游船事故的影响，文化旅游部呢连续发文提示游客注意出游的安全。今天上午文化旅游部再度发布提示，其中指出中国公民选择赴海外旅游的人数迅速增长，今夏海岛游有持续升温，自由行备受青睐，游客在海外自助游过程当中需要提高安全的意识，理性选择项目，同时还应该购买旅游的意外险，合理合法的维权。指出说游客应关注出行的提示，做好行前准备，密切关注旅游、外交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卫生、交通和社会治安的情况，提前评估旅游的风险，谨慎或暂勿前往恐怖袭击频发、政局动荡不稳或重大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建议购买航班延误类的保险，谨慎安排行程，与锁定的机票的航空公司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并做好随时调整行程的准备，防范滞留的风险。那提示当中还建议游客购买一个旅游的意外险，合理的合法维权。境外游往往伴随着各种难以预料的旅行风险，出行之前呢，购买合适的境外旅游意外保险，谨慎选择一些游玩的旅游项目，通过正规渠道订住宿、餐饮等产品的服务。如果旅游期间遇到纠纷呢，要理性的协商，合理合法的维权。 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呢，可向当地使馆求助。在国外旅行时，务必的遵守目的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注意文明礼仪，自觉维护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还有提醒各位，现在由于不少游客热衷于自驾游，那今天我们也分享自驾游的环节哈、提示中强调说是谨慎的租驾车辆，严防交通事故的发生。租车需有合法的驾照，选择有运营资质的交通工具，切记购买相关的交通保险。出行之前呢，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不要太疲劳，详细了解路况和当地的交通法规，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行车当中务必系好我们说的安全带哈，不要小看这一个环节哈。驾驶摩托车切记要佩戴头盔，确保出行的安全。行人过马路，请让行人走人行横道，切勿闯红灯，注意文明出行。而且最后一条告诉我们说是暑期是盗窃案件的高发时节，因此提醒中国的游客呢，出行的时候呢，不管是中国游客，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哈，提高安全的意识，及时关注手机收到的海外安全提醒短信，随时留意治安等安全的风险，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不在酒店房间存放贵重的物品，乘车参观购物时避免人包分离，建议减少深夜外出，尽量结伴而行。如果遇到抢劫，应保持冷静，避免与应该是罪犯们、歹徒们发生肢体冲突，导致自身的受伤。在确认自身无安全威胁之后，立即报警。一定要注意防范电信的诈骗。如接到类似涉嫌诈骗的电话邮件，请务必提高警惕，建议直接报警并同中国当地使馆取得联系。哇，这条信息真是包罗方方面面哈，不要小看一些保险啊，出行的安全提示，关键时候要帮上大忙。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侯莎莎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Say you wanna start something new,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leaving. Baby, I'm grieving,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Hope you have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wear, but then a lot of nice things turn bad out there. 伴着 Mr. Big 大先生乐队的歌曲 Wild World 荒野的世界，我们要走进巴尔干半岛哈，很少人去到这些地方，而且去到之后呢，我们今天是以自驾的形式呈现给各位旅行的感受。今天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侯莎莎，欢迎。 大家好。 这个我们的侯莎莎是旅行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达人哈，而且他在德国旅居生活的11年哈，这段生活真的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哈。 对， 主要是在哪个城市？在德国的时候， 是在德国的海德堡， 漂亮的地方。 对，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也是一个大学城。 对，很多学校。 对，我就在那边的海德堡大学读书。对， 你说到很浪漫的地方哈，今天我们要说巴尔干，先说说海德堡一点点小提示哈，浪漫体现在哪里？海德堡。 它有一条内卡河，然后还有它的古堡。就是当你在内卡河边的大草坪上坐着的时候，然后前面是河岸，然后山上是一个很可能是几世纪建起来的一个堡，因为我忘了 城堡吗？ 对 对， 而且是那种断壁残垣。 了解了解。 对，因为当时在二战的时候，然后英国那边好像是飞行员过来，其实是要把这个海德堡就是轰炸掉的。 夷平的。 对，但是后来一个指挥官说这个地方太美了，舍不得，然后就绕道走了。 很主观是吗？ 很任性，很喜欢。 对，其实有河水，有古堡，有山坡，有绿地， 对， 难免会有一些浪漫的情绪产生。 生，对不对？ 是的， 一个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我感觉哈。 嗯。 而且我们的后莎莎有很多旅行的经验，把欧洲都刷了一个遍，我觉得非常让人羡慕的履历哈。今天我们说巴尔干半岛三个地方，黑山、科索沃和克罗地亚。 对。 首先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因为我这三地我都没有去过哈。 嗯。 克罗地亚比较熟悉一点哈，因为跟世界杯的关注会有一些关系哈。我想现在克罗地亚一片欢腾的海洋，也许他们获得我们大冠军怎么办？我想 说已经开始准备庆祝了， 真的 是 有可能啊！这四支球队都有可能拿冠军， 对 啊，谁都可以报，不说报冷，谁都可以问鼎。对吧？ 没错。 我们说那个克罗地亚当然会有一些签证的问题哈。 嗯。 作为要出行的话，那张纸很重要哈。 嗯。 有没有提示给大家？如果去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城市这些国家，比如说黑山呀、克罗地亚呀，比如说我之前还说到的科索沃，只要你有申根的多次往返签证，就可以多次出入境的这个签证 就 OK 了。 对，其实是很简单的。 嗯。 对，然后因为他们这个，比如说克罗地亚，它是对中国是有条件的免签，就是说你只要拿了申根签证，你就可以 有条件的免签。 对，你就可以随时出入。 黑山是免签的吗？ 黑山好像也是，就是拿申根就 可以。对，可以哈。 对， 大家这具体签证问题一定要。因为大家出行之前肯定这方面很关注， 查查，对 不对？ 对， 很多相关领域社会帮你帮很多的事情哈。 对，没错。 对，其实我们知道去哪儿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APP 的 APP 哈，因为很多的朋友会从去哪儿网订酒店、订房间什么的啊， 订机票。 是的， 对， 很方便。其实我们的旅行现在就是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让我们觉得世界很近哈。今天我们要跟着霍莎莎去她去过的地方，而且这个行程是之前去过的，是学生时代，对不 对？ 对， 学生时代隔了应该有个几年了，但是还是让 印象深刻， 对，终身难忘的一次。 终身难忘， 没错， 这个词用的很高级。终身难忘是有很多的记忆点，还是因为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怎么说呢？它颠覆了我对那些地方的一些认，对一些认知。 哦，颠覆是吗？ 对， 以前以为那个地方是什么感觉？ 比如说科索沃，以前 新闻联播， 天天都是新闻联播，那边打仗呀，那边对，完全不敢去。但是这次上次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那里的人民特别友善，而且。是一个很就相对很安静很安全的那么一个 安全的地方， 对。但是虽然说它有一些就是北约的一些大兵在把守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但是就觉得大家已经很祥和的生活在那里了，可能是饱经这些战乱之后，然后大家更珍惜 平淡才是 真，对没错， 对那种感觉，就可以想象到，其实比如说我们对这些地方了解，像科索沃，就会觉得是很表面的一个认识。当大家真的侵入他们的当地，跟人文去人民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地方， 对 不对？而且我们的霍莎莎呢，攻略写的非常详细。既然是终生难忘啊，科索沃上面写的城市亮点之一共有八，一共有六点。五点啊， 对， 说到说边境过关需要贿赂，一个问号一个叹号， 对， 这是什么感觉？ 就是当时因为其实去那边是一个就是没有说是计划很久的，而且其实在网上看一些科索沃的一些旅游，因为当时 会有一些分享。 对，会有一些，但是不会写的那么详细。大家可能有一些是坐公共交通，比如说坐大巴过去。 大巴过去。 其实自驾过去，按理说挺危险的。我们当时是从 几个人？当时你们 两个人， 两个人， 对。 也算是很厉害的， 而且当时对我这边要稍微有一个那个租车的小提 啊，对啊对啊， 就是当你去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租车公司说明我要去到哪些国家，比如说我这次要说我会途经波黑，还会到科索沃，然后还会有黑山，这个可能出租公司他就会去评估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车， 车型， 对，车型，可能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是可能是当时那个车型好像就是一个大众很普通的一个车， 轿车还是 SUV？ 轿车，对。然后到了以后，给我们换了一辆奥迪的 A3， 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还 A3， 对，还给我们升级了。对，但是其实我们开着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车，其实挺忐忑的，生怕被敲窗户呀。 对，因为这个车会 对一辆白色的，就是还挺炸眼的开过去。 然后你说你这有奥拓吗？心里会有这个反应。 对，其实一直都还挺忐忑的，但是没想到这一圈下来，可能开了有上千公里， 没有一个人敲玻璃，特别难过。 没有 不敲敲我玻璃，聊聊当地的人文呢？对，很安全。 对，没想到真的很安全，就是比我们之前做功课说万一怎么样了，把东西都要拿走啊，什么什么的。 没有。 其实。 并没有。 其实很多年前就是这样，现在应该是更加的安全了，大家一定不用担心可走的安全。 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都比一些欧洲城市要 安全， 安全就是那边的那些欧洲城市。 okay, okay, 对、 对，那就我们的后沙沙我们排除了一个疑点疑问，科索沃很安全，人民很友好， 对， 社会治安很平和，就 OK 了， 对 不对？ 对， 那个过关过境需要贿赂是什么意思呢？ 哦、 对，这个意思我没了解，这个意思。 因为当时是我们自驾过去的，然后需要翻过它的一座山，其实是从黑山过去，它那个路比较坎，就是比较坎坷， 崎岖什么的， 对，崎岖坎坷，你需要一直不停的翻山。我们还遇到下雪， 翻山越岭的开车， 对对对，然后开到了一个地方，先是要出黑山边境，然后 出 去以后，对，出境，然后黑山改个戳，然后出去以后呢，然后我们其实当时就是有点马虎，就觉得哎，出境那是不是就已经到了科索沃了？就没想，然后还下车还照了照相。 哦，有一个仪式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出去以后，然后开了可能有10分钟左右，其实就那是一个两三不管地带。然后开了十分钟以后，突然发现了科索沃的入境的地方。然后就等于中间这段我们是空在那里，然后还下去还大模大样的在那边照相 拍照， 对对对，然后到了科索沃的地段，然后人家可能没有见过中国护照，会见的比较少，然后当时拿的签证，然后他说哦，你这块有申根签证，你是可以进去 的、 对，但是你需要有钱。我们当时想 什么？有钱， 有钱，他当时说的就是 money 啊， 然后可能英语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说 你误解了， 对，我说 money 是 要给钱吗？ 是给钱吗？ 此山是我开， 对对对， 我 说这难道被摆了一道？因为之前也没有获得什么特别特别详细的 通知什么的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人就进去跟他的同事商量，然后他同事出来还在一直跟我们强调说 money 的事，然后我们说那你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其实可能就心理价位可能要狮子大开口，给什么100欧啊，或者更多，因为他也没给我们任何就是凭证式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我只要30欧， 30欧元， 对，就是等于我们这辆车加我们两个人是30欧元过关了，但是给完钱以后他还在跟我们说 money， 然后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为什么呀？ 对，然后他后来就是 疑云重重， 对，然后他一直在说，然后我们就跟他连比划带说英文什么，就是我们还说，因为我们 他们交流是。 他们交流其实会 说 一点英文，但是说的很少，他们应该说塞尔维亚语， 听不明白，完全听不懂， 对，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英语反正也很差，可 能 觉得国际友人不会来这边太多，从那边 都是当地人，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你们有钱在那边就是旅行吗？最后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么一个意思， 对， 就是有足够的现金去这个地方， 对对对，他可能要评估一下我们是不是能在那边 待 多久，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可能只待2天，然后我们有足够的现金，然后我们还有带卡，然后说那边应该是都可以生活下去的，然后这样他才放心把我们送走。 提醒大家， 对， 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听到 money 不一定是讹我们，其实是有没有这个足够的钱去应付这几天的生活， 对 不对？ 对对， 这个疑云展开了哈， 对， 时间我们的中间这个关卡也到了，我们的节目中间也到了哈，终于可以过关去科索沃了。我们稍事休息，下面呢，我们的后沙沙带着我们一起在科索沃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刚才他说一个终生难忘，到底多么终生难忘？我个人非常期待，大家是不是很期待？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科索进入之后，其实在沿途应该是春天去的，对不对？ 对，虽然是春天去的，但是我们那个关卡那边已经是大雪纷飞了，就是我们在下面山下面的时候还是风和日丽， 风和日丽。 对，但越往上开，先是雨，然后雨加雪，对，然后是雪。所以说当时过去其实还觉得就是天气候挺恶劣的，没想到。 是你开车还是你坐副驾？ 我坐副驾，我是负责看地图。 哦，你是那个，比如说 F1 那边的指挥官。 对对对，没错。刚才我好像忘说了，就是如果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开车的话，在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把 Google Map 的那个离线地图一定要当好。就是、 离线地图。 对，就是你要把大小就是收缩和扩大，一定要把你的那些位置都在，这样你再走 明显的标志出来。 对对，而且你的 GPS 会在这个地图上面走，因为它当时如果信号不好，没有 WiFi 也没有什么电话信号，只有那个 GPS 是可以定位到你的。 哇， 你需要自己识图去看你应该怎么走那条路。 其实这趟的行程当中也是告诉我们，有一定丰富的自驾经验是很有必要和前提的。 对 不对？有些朋友一听这是个什么意思，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感觉，那就不知道了。 对 对 对， 刚刚说离线，也就是说有时候会有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的情况。 对对对，就是在要有线的时候、 okay、 要把那个地图就是 荡下来，放到里面。 对对对， 大家不用担心太多哈，这只是我们的后沙沙的善意的提醒。 对对 对吧， 对， 比如你坐副驾不要干这个事儿。对吧， 对，坐副驾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啊，拍拍照啊。 三月份的气温体感是什么样？就是山下的时候， 山下的时候可以穿裙子短袖都没问题，大概20度左右， 好舒服啊。 对，气候是非常非常宜人的、对， 你要说自驾呢，很多朋友说自驾我贪恋什么，除了自驾的快乐还有沿途的风景，对不对？ 没错。 风景怎么样？感觉 风景太好了。 哎呦， 因为我稍微说一下我的路线。 好、 我的路线是从克罗地亚的扎达尔可能是最北边，然后一路南下，然后这个南下的一个叫八号公路，就是这边是亚德里亚海，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山啊。 八号公路。 对对对。 全世界都有各种号的公路。 对对对，都是很美的。 八号公路。 可什么时候可以再说一说美国那个66号？ 对呀、 一 号公路也很漂亮。 也很美。 八号公路跟66和一号风格类似吗？可以住吗？ 可以住、 可以住在路途 当中。但是其实它的那个长度也比较短， 哦，也比较短。 因为我们其实去科索沃大概是分了两天，第一天是从扎达尔直接南下开到了杜布罗夫尼克，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克罗地亚的，对，因为我不太知道中文是杜布罗夫尼 克，对 对 对， 杜布罗夫尼克它是一个就是老城嘛， 哦，老城区， 一开始一天是开了360公里，就从 不辛苦吧，觉得。 也还好， 还好，也还好。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是从这个地方又开到科索沃，开了400公里，等于是除了过关，然后到达科索沃已经是晚上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深夜了吗？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反正已经全黑了。 10点差不多， 至少是8、9点的 时候， 是吧？对。 为什么我说深夜呢？因为看到一点、tips 之一的叫做深夜餐馆遇见大救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其实刚进入这个科索沃的这个叫佩奇的这么一个小镇，说是小镇， 网红吗？ 完全不网红， 小猪， 而且，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点？ 对， 就是这个佩奇， 对呀、 佩奇小镇， 是他的故居吗？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然后我们开到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科索沃的第三大城市，但可能用咱们的眼光看，就是一个小镇。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没有做功课，也没法去， 没有详细的那种。 对，也没有详细的去什么预订酒店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到那边 现找 酒店。 哇，你们真的非常写意， 走了一圈， 很感性。 对，非常的随意。 对， 然后走了一圈，可能只有10家酒店，都是还包括黑灯和亮灯的， 就一共就10家酒店。 对，就是 这个第三大城市。 对对对，那个城市我估计就跟咱们可能一个街道那么大吧，就是街道办事处那个街道的辖区那么大。 哇， 真的很 小， 开一个可能10分钟，开一来回这个城就知道了。 好小。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有点走投无路了，因为不知道晚上住哪儿，没想到 不能住车里啊， 实在不行就没有想到住车里了。然后突然就是往回又开，然后回到看见一个就是稍微有一些灯光的一个餐馆 啊，餐馆， 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 也没吃饭，对不对？ 完全没吃饭。我们说要不就先吃个饭， 啊、 然后再问问当地人，看看有什么推荐住宿啊之类的。但是进去以后，没想到全是男的，没有一个女的。然后 全是男的， 还好我朋友是个男的。 啊、 对，然后我们就坐下了，然后说那吃点东西。 OK， 你紧张吗？ 我挺紧张的。 紧张，对啊，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只在欧洲一些就是比较发达的国家玩过， 哦， 没有说去过这种地方。 哦，这个又小又安静。 对，而且其实之前也没做什么功课，也不太了解他们的民风到底是怎么样， 没错， 只知道之前可能发生过。 提心吊胆了，有点。 对对对，真是提心吊胆。然后后来我们就说看菜单也看不懂， 全是当地语言。 对对对，而且没有任何的图片。就是一张那种打印出来的 A4 纸，塑料封膜， 了解了解了解， 左边一栏，右边 什么盖浇饭啊， 对对对， 拉面啊， 对对对， 类似这种的， 对，估计也就是那些东西。 对对对。 然后我们当时就懵了，说这可怎么办？然后就 有服务员吧。 有， 啊，有， 但是英语那家餐馆英语不好， 嗯， 就是交流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 交流。瞎点呗。 对了，然后我们就说要不就瞎点，然后突然就旁边有一桌，他们那桌有四个男人，都不喝啤酒，晚上的时候喝的是可乐，然后 还不错。 对对对，然后我们说，嗯，哎，那应该性格还不错， 社会科学院的。 至少不会说之后酗酒 啊 之类的，我觉得 很清醒，很清醒。 对，我们就用英语求助那边，说你们吃的是什么？因为其实出门在外，如果你不知道菜单到底什么，就看看邻桌。 对对 对，邻桌有如果有觉得不错的，你就点，说那我要他这个就行了。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土办法，然后就点了一下。然后后来有一个人，他居然用就是比较蹩脚的英文跟我们开始沟通了 啊。 然后跟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么什么。然后比如说鱼啊，或者是那种薯条啊，其实也就是这些什么沙拉啊之类的，简简单单的一个那种套餐。然后聊着聊着，这个人说你们从哪儿来，就开始唠家常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从德国来啊什么的。然后他说，哎，我在德国待过一阵，工作过。然后我们就开始换德语聊天了。 啊，你德语都没问题的。 对，德语都没问题。当时想，哇塞，真是大救星。 太帅了。 就是他除了帮我们点完餐用德语交流，然后知道哪个餐是比较推荐的，吃了一个全， 好开心。 对，一条整整的一个烤鱼，特别特别好吃，可能是海鱼吧。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鱼。然后除了给我们点好了餐，然后还给我们规划了第二天去哪儿的这个规划。因为其实我们到那儿其实两眼一抹黑，就知道那儿有两座比较好的那种，算是修道院吧。但是具体位置完全不知道。然后就给我们画了地图，然后讲，你应该那个注意什么呀？还跟我们会说，你们放心吧，这边没有任何危险。 大救星是他， 对对对，大救星就是他。然后当时我们简直特别特别感谢 他。跟你提供的住宿的地方是附近的还是？ 对，就是楼上。他说这个楼上就可以住，就是这个餐馆楼上。 我觉得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对 对，感觉就是一个小惊喜， 命运安排好的。 没错。 住的还可以吗？你觉得？ 就跟咱们那种乡村的 快捷 小 motel 差不多， 类似吧。 他写的是 motel， 但是可能就跟咱们的招待所那种 无所谓的，能住就不错了。 对，而且还能看到那个当地可能是阿尔巴尼亚还是哪的武林大会晚电视上。晚上我们就拿那个 CCTV 五 啊，哦， 然后当时就觉得 还行，还可以， 生活还挺丰富的，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们一切都在这个没有安排的心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明的安排，让我们有饭吃，有地方住。 虽然说可能不提倡说临时抱佛脚去随便找，但是可能旅行中这样的精彩，可能更会让大家 记忆点很多。 对， 就比如你参加一个节目，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分享的时候，在磕头的事情，这个一定要拎出来跟大家讲。 对， 对吧？ 对对，这是一个点。亮点， 对，谢谢这个餐馆的救星哈， 没错， 会德语的这个 当地朋友 啊， 对， 我看到一个 tips 说，教堂里有两艘上帝的太空船，还打引号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当地的科索沃。 对，就是我们第二天去的那两个算是修道院吧，然后他的那个那边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叫什么。一些算是当地的修女啊之类的，会在那边住。但是他那块其实是可以对外开放的，不过他的时间限制 参观是吗？ 对，但是时间限制的非常苛刻。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去的那个修道院，它只有下午才会开。 下午。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开车还走错了路，因为根本找不着这个地方。虽然说给我们之前画了地图，但是我们就觉得它有一个口我们是应该过去的，但是我们就觉得太不像，因为是有一些就是军队把守的。 还是不要过去了。 对，然后我们就走到偏的那边，然后就越走越进山，然后就完全就迷路了，然后又倒回来，然后又过去，然后走到了那个军队把守的地方，人家说这个修道院就在这儿，但是过了时间不对，对，我们是上午到的，他说下午我们在这才开。然后我们就那边求情，说我们大老远过来的，然后我们下午就要走了，然后没想到人家那个 让 驻军就让我们进去了。 哇，他们 等于就是我们两个人 还能商量的，还 对，可能是意大利。当时我们问了，说是他那个就是因为是北约驻军，他这块会有一个那个 标是吧？ 标对，是一个意大利国旗。然后我们说，估计意大利人比较好说话吧。 嗯，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美， 太热情。 对，而且像 T 台下就是 T 台上下来的那种人一样，然后就穿着那个军衣，非常帅气， 挺拔。 对，然后也很通情达理，说啊，那你们就过来吧。但是他说我不能保证这边会给你开放，但是你可以进去看一眼。 嗯 嗯，然后我们就到了另一个，就是他那个门口了。然后就是有一个另一个大兵就来接我们，说你们别惊动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修女， 好好好， 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处溜达 看看。 然后我们就溜达溜达，然后也不让进，然后我们就是有点败兴而归。然后那个人居然还在外面等着我们，要把我们再领回去。 不错不错，其实挺好的。 对 其实从这些，比如说你刚刚那个大救星，然后money 的那个出入关的那个感觉，然后到大兵的通融，可以商量，其实当地人还是非常热情。 对，虽然说可能显得有一些紧张， 对对对， 但是他这种气氛下大家都很平和，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就是对你的一些 排斥啊， 对对对， 敌对啊，没有， 对，或者说不让你去啊之类的，就是大家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而且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就那个大兵的那个岗楼居然还装了空调，就很小的一个岗楼，可能 空调 半平米，然后是咱们国家品牌，这个品牌能在 当然我猜猜啊，格力 啊，不是， 那个海信 也不是， 是吗？ 是美的空调。 哦，美，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我的天！我那民族品牌很骄傲的，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手机，你看到华为啊，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对不对？ 而且当时我们在那边拍照，然后大兵说不能拍照， 哦， 然后我说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品牌的空调， 我们可以拍吗？啊， 对，然后他哦，那你拍吧， 对对，很有 这个很不错，很不错，很冷， 科索沃大概待了两天的时间，是吗？ 对对对。 你觉得够吗？两天在科索沃？ 两天，其实我去的是科索沃西北部， 哦， 算是它的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但其实大部分还有一些，比如说它的首都啊，比如说它的一些其他的， 没有去到。 对，没有去到，因为当时可能也比较早，当时的资讯也没有特别多，而且我们当时可能是其实要去的是克罗地亚，所以只是一个就是 中转站， 不算是中转站， 就是必经嘛，必经。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 克罗地亚下一站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你想怎么样感觉？其实哎呦厉害了，有三个 tips 是不是？那个很浪漫啊，很浪漫。 对对对，克罗地亚，我先说这个扎达尔吧。扎达尔就其实是我们一开始取车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走了一个 O 字形，就等于从哪儿借车从哪儿还，这样比较便宜。 这个车队就是国家之间的借车还车是怎么样？ 是需要怎么说呢？我们当时因为害怕就是在当地会有什么状况不太好交流， 就当地还完了， 我们就选的就是从哪儿取，然后绕一圈从哪儿再还，就是等于在同一个地方， 我了解了， 还车，没有异地还车。 你在科索沃租的车，你开完一圈再在科索沃还车。 对对对， 了解， 我这次就等于是在克罗地亚租的车，然后开一圈再从克罗地亚还。 好的好的。 这个扎达尔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借车的地方。而且我其实在这儿又有一个小的攻略，就是说如果咱们国内从国内飞到想去克罗地亚，或者是去我说的这些，比如黑山啊，或者波黑啊，或者是科索沃，其实你完全可以就是先去一个比较大的欧洲城市，比如去法兰克福啊，或者去慕尼黑， 德国的，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买个廉价航空的机票，再飞到这里。这样我觉得是要比你直接买一个机票，可能 到 目的地要便宜。对，因为这些首先航班会比较少， 多廉价呀！ 对对对，廉价。我们可能花了20多欧吧，从法兰克福边上的一个小机场飞到了这个扎达尔。 哎呀， 对，然后我们之前还去 20欧， 对， 150块左右， 差不多。 哇，好便宜，好便宜，多少时间可以到？到段时间可以到， 大概2个多小时吧， 好便宜啊！ 对， 你想从这儿飞到三亚得多少钱、啊？ 最便宜的机票是5欧，加上税。当时是去南法， 超级便宜的， 也是 哇，去南法， 对， 目的地超赞，好的好的，哎呀，让人羡慕啊。所以说大家有一个技能的 get， 或者说有一个可以省钱的方法， 对 对，廉价航空， 对，而且如果你反正也有申根签证嘛，然后你肯定是要去申根国家的，可以这个作为一个小的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 是的， 对对。 刚说的先说的扎达尔哈，说是 扎达尔，我还没有说， 对，非常浪漫。 对， 全天无休，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只要有浪，就会在不停的奏乐的这个叫海浪钢琴。 这是什么？这个海南钢琴是一个地点，还是一个区域？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应该算是建筑或者是 建筑物。哦， 对对，它是这样，就是在这个亚德里亚海边上，然后扎达尔就是你走到这个海边，然后它会有一个台阶，然后一层一层的。可能普通人就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台阶，然后就坐在那边就休息吧。但是你一会儿你会听到嗡嗡嗡，然后就有一点像熏的声音。 熏啊， 对，就是那种比较低沉的声音。 对 对对，然后你就发现原来这个台阶的这个纵截面啊，就是台阶这个竖着的地方，然后是有好多孔，大概有35个孔。 哦， 对，然后就当这个海浪进来的时候， 哦， 直接在这个孔上就会吹奏声音， 海风一吹， 对对，然后它，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是可以奏乐的，然后是大概70米长，然后有35个孔，就时不时的只要有这个海浪，而且完全 不同的乐音， 对对对，而且完全不重样，因为你想它那个海浪， 对啊，大自然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哇，好棒啊， 非常棒， 哎呦， 那个位置我觉得是扎达尔的亮点，然后它旁边还会有一个。 好漂亮， 某一个设计师还设计了一个它是嵌在地面上的一种玻璃的，算是地球一样的一个算是一个艺术品吧。 嗯， 然后你也可以站在上面，然后可以欣赏夕阳，然后听着这个海钢琴的声音， 哎，好 浪漫， 对，真的是浪漫至极的感觉啊。 对, 对, 对, 对, 对， 春天在海边，听到这个大自然的琴奏和鸣，哎呀，好棒啊， 嗯， 走不了了，再坐一会儿，待一会儿。 对对，嗯，就最后还车之前，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坐了坐，然后就再听一听这个海声， 拍拍视频，录录照，拍照片很棒的地方， 对对，都有， 对， 都有， 嗯，克罗地亚跟科索沃比的话，是不是更大一点，现代一点？你觉得这个国家， 嗯， 对吧？ 对，而且其实克罗地亚的旅游资源真的挺丰富的。 哦， 嗯，像我们上次去，可能去的地方比较少，只有这几座城市。 嗯， 克罗地亚还有一个可能算是克罗地亚的九寨沟吧，它是叫16湖。 16湖。 对对， 16个湖。 对对对， 啊， 对，数字的湖， 啊。 然后就是在扎达尔，可能往东边一点。 啊， 当时我们因为行程都是一直往南下嘛， 哦， 所以就没有去到那边， 嗯， 但是也特别美。我看 16湖。 有朋友去过那边，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水都是蓝绿色的，然后花啊草啊然后树木啊都显得非常非常的宜人。 那边的空气质量很好，蓝天的蓝是那种蓝， 对对对，就是那种湛蓝， 哎， 湛蓝， 对，无法形容的蓝啊。 嗯， 我发现就到了一个比如说陌生的或者崭新的一个目的的时候，如果天气很好的话，你这一程心情自然提分。 对， 如果你碰上下雨又下雪， 嗯， 是， 嗯， 哎呀，我经历了不同的天气， 嗯， 会有些不能说，但是你整个地方就紧张焦虑， 没错， 对吧？ 没错， 克罗地亚整体的感觉还可以，没有什么那种哈，啊。 我们在克罗地亚的时候就一直风和日丽， 嗯 嗯，哦，不对， 有 一天，哦，有一天是。哎呀， 大雨倾盆， 大雨倾盆到不行。当时我们在杜布罗夫尼克那边，然后他那边， 这里也有一些小提示，对不 对？ 对，像叫做人间天堂。 对，其实人间天堂是之前肖波纳对克罗地亚，对这个城市的一个形容词。 我的天哪！ 对，但是他后来可能是因为《权力的游戏》这么多人去看， 哦， 然后 加持过啊， 对，加持之后已经变成了这个君临城。嗯，他现在可能因为我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权力的游戏》这个剧， 嗯， 然后 现在第几季？第二、第三、第几季了？ 我还真没有追 他，好几季了啊！ 对对对， 嗯， 反正现在据说就有很多游客就为了这个电视剧，然后去那边。《 权力的游戏》很多国家都有拍摄， 对，但可能那边算是比较知名或者是有些代表性 的， 对， 嗯， 因为我没有看，所以不太好发表言论。 嗯， 但是那边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一日游， 就是 可以《权力的游戏》所有场景，你可以把你带到，而且他那边现在 对， 而且据说还我稍微做了一下功课，那边还要开一个就是博物馆，就是《权力的游戏》的博物馆，嗯，还有什么游乐场之类的，估计都要开始，对，根据，所以还真。 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提一提，就是那个摸到脚趾能有好运的斯普利特， 嗯， 啊，这个地方是什么感觉？是一个雕塑吗？还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雕塑， 哦， 然后斯普利特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文化遗产，它有一个老城， 哦，好棒的老城， 非常城墙很厚， 嗯， 然后那块就是旁边有一个雕塑，你可以直接摸它的那个脚趾，已经摸得锃亮了， 嗯， 然后说能带来好运。反正我去的时候就使劲摸了好半天。 好像世界上很多这样的设置哈，上海也有，深圳也有， 对， 美国也有，什么都有， 对，海德堡也有， 海德堡 有一个猴和那个和叫什么老鼠， 哦， 就是猴的脸，你摸它，然后和老鼠的摸老鼠是可以多子多孙，摸猴的脸好像是变美还是怎么样？ 哎呦， 我已经忘了，反正当时就也挺有传说，然后也是摸得锃亮。 你发现就是我们每次去分享路上的感受的时候，嗯，就是嘉宾带给我们的感觉，带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欢乐， 对对， 开心， 对， 向上，觉得生活极其美好，对不对？ 没错。 我们生活平淡的时候呢，比如天天啊，公司啊，家庭啊，顶多出去吃个饭啊，跟朋友见面， 嗯， 其实有一点点平淡和枯燥。我觉得旅行是改善我们生活节奏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对， 对吧？而且让我们的生活注入新鲜的血液， 没错， 叫什么加氧剂？对， 对对对，融入当地的社会。 是的， 嗯，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梁博的《日落大道》，可以开着车走在啊那个非常漂亮的克罗地亚。也经过这片那个扎达尔的时候那种感觉哈， 嗯， 我非常感谢后莎莎精彩的分享，有时间的原因哈， 嗯， 如果还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分享， 对，非常乐意再继续聊这个， 啊，德国十一年多少的爱恨汉情仇，嗯， 没错， 非常非常棒的旅行经验。我觉得多出去玩一玩，拓宽自己的眼界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对吧？ 没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谢谢后莎莎，明天再见喽，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床单